Records are open. 那讲到阿卡西的清清呢，就是指我们先打开我们的阿卡西记录，然后呢做一个清晰。 In developing an Akashic Records practice, it's very helpful to have some experience with different ways of using the records. 我们在工作坊的接下来时间里会多次的啊引领大家打开阿卡西记录，啊也希望你们呢以后在课后呢也经常的练习去阅打开并且阅读你们的阿卡西记录。建立起这样一个习惯会非常好的帮助到你们尽快的掌握阿卡西记录。 And because it's a spiritual resource, not a psychic resource, it is a great benefit to use it to set the tone for the day. 阿卡西记录呢，它不是一个让我们通灵的工具，恰恰相反，它是我们一个在灵性生活当中去练去我是我们在日常的灵性的生活当中很好的一个工具。所以呢，每天早上建议大家呢都可以尝试，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打开你们的阿卡西记录，做一个阿卡西记录的冥想。 Okay. And so for this Akashic reflection.I ask you to put your attention on your own experience and don't worry about the records. 接下来这个冥想呢，我请你们大家保持关注在你们的这个体验方面，也就是说你们有什么样对阿卡西记录那个体验，那个连接之后的那个感受，而不需要急着去阅读阿卡西记录。 We are using the records as our spiritual sanctuary to explore the day ahead. 我们是要学会使用阿卡西记录，成为我们的一个日常可以使用的工具，甚至它就像是我们的一个灵性的庇护所和一个保障，让我们能够从中取用啊很多的丰富。 So let's open our records. 好，我们现在来使用我们的开启指令，打开我们的阿卡西记录。我们接受光之能力， 我们愿意光之能力，我们愿意获得指引、方向以及认识真理的勇气。我们祈请源头之光向我们照亮和显明，这是为着我们的最高利益，也是为着与我们连结成为一体的所有人的最高利益。神之灵，请拯救我脱离所有形式的自我中心，使我的眼目单纯，只在意你手头的工作。请帮助我在阿卡西记录的光照之中认识我自己，使我能看见我自己的实相，正如掌管阿卡西记录的高灵们所看到的那样，并使我能分享照管我自己的光之朋友、上师们和爱人们对我的智慧和慈爱。 阿卡西记录已经开启。 So let's take this moment to close our eyes and open our awareness. 现在，请我们闭上眼睛，打开我们的觉知。 And giving ourselves the chance to settle in to our own Akashic records. 请大家花一点时间来让自己完全进入到阿卡西记录当中，去感觉一下这里的氛围和能量。 As if you are the filament in a light bulb. The center point of light and power within your own individual sphere of light. 此刻回到你内心的最深处。 Scan the space around your body and make note.Of the qualities of the environment. 让你的意识留在你的内心最深处那里，你的意识最深处，同时呢，去感觉一下你周围的这个空间，感觉一下你的身体，此刻正坐在这里。 Open up to the loving, supportive presence of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完全的敞开你自己。此刻，你感觉掌管阿卡西记录的高龄们、光之存有们、你的上师们，还有派人们，都在这里陪伴着你。 You will not see them, but you may be able to detect an extra loving, supportive presence in your Akashic records. 你不一定能够看得见他们，但是你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就在这里，在支持着你。在爱中陪伴着你。 And in their loving company, let's consider the day ahead. 他们在爱中陪伴着我们。我们今天这样的状态当中，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 As if in the presence of your most trusted and esteemed friends. 他们就像你最亲密的朋友，在这里。 You may have some outstanding questions or concerns left over from yesterday. 可能此刻你的心中会有一些问题，是你昨天还没有来得及去问的。 Perhaps some anxieties about how you're doing in the class. 或者你心中也有一些焦虑，你不知道在这个课堂当中是否能够跟得上所有的体验，不确定这个课堂会带给你什么。 This is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to enlist the support of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asking for help with these matters. 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你敞开自己的心，把你心中的疑问或者是焦虑一一的告诉这些高龄们。光之存有们，你的上司们，还有你的爱人们，看看他们要怎么样回答你。你完全的敞开自己，接受他们所给你的一切的指引和帮助。 You may receive some insight right now.But it is more likely that it will come to you during the course of our day. 可能在你向他们提出你的疑问或者焦虑的时候，你瞬间就能得到他们的一些回答与帮助。也有可能你在接下来几天内会更加的清晰。如何去做？他们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帮助你、指引你。 Today we will have many opportunities to share with partners. 今天我们会有很多次的机会，与我们身边的这些亲密的同伴们去分享。 To learn about more effective ways to work in our own records. 我们会学习如何能够更有效的去打开并且阅读我们自己的阿卡西记录。 We will explo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our intuition and the Akashic records. 我们会学习。区分直觉与阿卡西记录。 And before the day is over, we will be doing readings with other people. 在今天的课程结束之前，我们还要学习如何为他人阅读阿卡西记录。 Some of this may be very pleasing to you, and some of this.May make you nervous. 可能这一切让你们听起来都觉得很兴奋，也有可能让你们觉得有一些焦虑或者担心。 Now is a very good time to ask for special help as the day unfolds. 现在你可以请求高龄们、光之存有们、上师们还有亲人们，在今天的我们的体验当中，给你所有你需要的帮助与支持，让你在整这一天的工作当中获得美好的体验与收获。 And of course, there will be many opportunities to connect with new friends. 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机会去与我们 周围的同伴们连接，去认识另外一个像你一样的灵魂。 Renewing ancient friendships from times long ago, your soul level traveling companions. 其实我们与身边的人在灵魂层面早就是连接在一起的，只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点，在这个空间，我们再一次的相逢。 This is a very simple and natural matter. 一切就是这样自然的发生，按照它原本应该发生的时间。 Understanding that we have been led to this class to find one another, you will know your traveling companions.By the light in their eyes and the connection you share. 我们在这里找到了我们一直都在灵魂层面连接在一起的更多的灵魂家人。我们在他们的眼中看到的光芒，在他们心中看到的生命的渴望，这一切都能让我们，都能帮助我们辨认他们。 Perhaps for today, you can seek out one person with whom you share this wonderful connection. 可能今天。你就能找到某一位你的家人，是你们很早很早之前就认识的。 Good. 重新与他恢复你们的连接。 And now, if you would, ask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to give you.A special idea or thought to help you as you go through this day. 现在你可以祈请掌管阿卡西记录的高灵们、上师们、光神友们还有爱人们，给你一个信息，或者是一句话。也或者就是一个画面，来指引你今天所有的过程。 And so take that into your heart. 把你收到的。这个信息，这句话，和指引 ，where it can take root and grow as the day progresses， 把它深深的放在你的心里，让它一直在那里，不断的支持你、滋养你，帮助你完成今天所有的体验。让它像一个种子那样，在你的心里发芽、生长、开花。 This insight is for you and for you alone, and so I ask that you protect it with silent power by not sharing it with others, but cherishing it as a special gift.From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to you. 这样的一个信息是专为你所预备的，你不需要去跟其他任何人分享，你只需要把它当作是你的高灵们、光神友们、上师们和爱人们 一个特别礼物，是只给你一个人的，你把它好好的珍藏起来，放在你的心里。 And so for now, we leave this be, bringing our attention back to the room, and together we close the records. 就是在这样的状态当中，我们要开始准备回来了。请你们让你们的意识慢慢的回到这个房间，回到你的身体。等你准备好了，就可以慢慢的睁开你的眼睛。我们要关闭我们的阿卡丽记录。我感谢光之泉涌，上师们和爱的们的爱与慈悲。 我也感谢掌管阿卡西记录的高灵们， 是他们指引我进入光中，看见他们所看见的实相。我也感谢神之灵，他就是光，为我带来了所有的智慧和疗愈。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关闭，感谢感谢感谢。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关闭，感谢感谢感谢。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关闭，感谢感谢感谢。 哎，也有这个课程，但是我等不及了，我觉得我再等一周就是一种生命的浪费，他机器马上又来。然后昨天在解读阿卡西记录的时候，一开始第一次我没有任何感觉，然后我一个同学告诉我，你放松放松的进入进去，然后我就进去了。我就问阿卡西，我说你为什么要现在安排我来那个来进行这个阿卡学习阿卡西的课程？他说你要为阿卡西工作。其实我的头脑里在想，有高灵和那个光之泉涌们在为阿卡西工作，我能为阿卡西做什么？昨天我根本不相信这个答案，今天早上我又重新问了，他说这是你的使命，你要为阿卡西工作。我就问他，我怎样去工作？他说去传承。我说怎么传承？他说疗愈。我听到都是声音。阿卡西会给我带来什么？他说我改变生命，然后让生命加速进程。然后今天早上问他说蜕变，他一个劲在说蜕变蜕变蜕变。 前部分的答案是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都是 昨天晚上得到的是那个 改变生命，生命加速进程，进程加速。今天早上是蜕变，他一个劲在说蜕变蜕变蜕变。 Thank you. 题就是阿卡西会给我带来一个怎样的改变。然后有关第三个问题，我说阿卡西记录高龄们怎样看待我精神体验，他是他昨天跟我说，他说除了喜悦其他的你都不要去体验太多。但是今天早上他跟我说痛苦还有其他的，但是你不要陷入其中，还有其他的要去体验，比如喜悦。我非常确定这个声音好像就是从阿卡西来的，就好像是神在跟我说话，因为他们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在说。然后我感觉我进入阿卡西越深，我的脸拧巴的就拧在一起，揪在一起，让别人看，别人要看到我表情应该是很痛苦的那种表情，但是我在里面是很享受的。我觉得我的脸越拧巴在一起，我进入的越深。然后我又好奇地问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我说我跟我老公这一世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前世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给我一个画面，其实但是我不敢确定这画面到底是我想象的还是阿卡西记录里的，就是一个男的在离地，一个小女孩跑过来叫爸爸。但是结合实际想一想，我就在现在这个，自从我跟我老公谈恋爱一直到现在，我总是感觉我给出的爱远远没有对象给我的，我老公给我的爱多，就我给他再多的爱都感觉他在包围在他，我在包围在他的爱里边。然后就这些，我还问了其他一些私人问题，他基本上不回答。比方说，我说我的两个比方说，我说我的两个孩子，他们是什么原因跑的来到我的身边？他一个劲儿的说感恩。 You know, that was really great. Great work. 非常好的体验，谢谢你。 This idea that you are here to be an agent for the records, to work for the records, is a very good idea. 你收到的这个信息就是你要成为阿卡西记录的一个传承者，或者说一个管道，这个非常棒。 Okay, and it'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e Akashic records really are, they are beings of light, and they need us human beings to be the transmitters of Akashic energy here on Earth. 阿卡西记录呢，是由那些高灵们还有光之存友们来去负责掌管的，但是他们本身呢，是存在于另外的一个维度，他们是光体，那他们需要在地上找到一些人作为管道，作为出口，作为传播者，能够把阿卡西记录更广的传播到我们人类当中，然后让这个工具或者这个资源能够很好的支持到他们的灵性的成长以及觉醒。 Each one of us here is the intersecting zone of heaven and earth.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连接天、连接地的桥梁。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Akashic energy can best be done by human beings like us. 作为连接天与地的桥梁，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以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传播阿卡西记录，让它做一个很好的灵性的一个资源，能够为更多的人所掌握，服务于他们。 Okay. The Akashic field does not need more. The Akashic field can take care of itself, but we need to do our part in the sharing of the Akashic energy. 阿卡西记录它本身作为一个存在于另外一个这个次元或者维度的一个能量场，它本身不用我们去担心，会有那些高灵们、光之存友们照顾好。但是呢，我们在地上，我们可以与阿卡西记录来一起的工作。让阿卡西记录更多的服务到我们这些像我们这样的普普通通的人群。 Each one of us is a link between the records and earthly life.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样一个连接或者桥梁，把阿卡西记录传承到、普及到更多的人当中。 And for secular people like ourselves, this is a new spiritual frontier. 对我们这些在追求灵性的人来说呢，阿卡西记录仍然是一个很前沿的一个领域。 And everyone in this room has a part in how they will share this energy and consciousness. 你们每一个人现在都其实已经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就是你们可以去分享、去传播阿卡西记录。 And the particulars of how you do that will be revealed as we go through our work together. 那你们如何去率先的去掌握这个工具、这个资源？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你们能够很好的了解并掌握。 Okay. Okay. Can we hear from someone else? Can we hear from someone else? 还有其他同学想要分享吗？ Hi. 是这样的，我昨天没有问，有点累。听老师的，就是说今天早上这样的话，我问到阿卡西的时候，我说为什么要上林丹老师的课啊？ 告诉我说，为了帮助更多的人。然后问到阿卡西记录如何帮助到我现在的生活，然后没有画面，就是我的身体开始不停的抖动，从胸到头到腿整个身体不停的这样转转。然后当我问到我说是让我的高知存友看我，帮我看到如何体验这个生活，然后是手舞足蹈，手也开始动，这样这样不停的动，然后动了很长时间，然后然后就觉得一个很大的能量在身体不停的穿越。然后今天刚刚老师带着静心的时候，我又跟你对话，我说我为什么非要让我来上领导老师这个课呢？然后他说你只管来好了，你来了的话就静静的接待，就是说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给你。然后我上来分享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因为我昨天我一进到咱们这个会场，然后我就感觉到了林达老师那个能量，然后我身体里面就不停的有这个能量在动。但是我有点不好意思，是我这样动同学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所以我有点克制自己让他不要这么流动。但是我上来分享，还想告诉大家，如果看到我手舞足蹈，不要奇怪，这样的很正常的，对于你们来说，我这个状态，就不要害怕。 鼓励一下。 这是老师的能量把我激活了。好，谢谢。 OK, wait, I want to comment here, and then I know someone else wants to share. A few things. A lot of the body sensation, okay, can be very strong in the beginning stages, the first day or two, because we are in an initiation. 那在这个工作坊的前两天呢，有些同学身体上有一些反应，那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你们在跟阿卡西记录的能量场发生一些连接，它会在你的身体上留下一些反应。但这个反应呢，在一开始最强烈。 Okay, in initiation, we move from one level of knowing to a greater level of knowing. 但是随着这个课程的进行呢。你们对阿卡西记录的体验呢会逐步的加深，然后你对阿卡西记录的了解呢也会去到更高。 From one level of energy within our systems to a greater level of energy within our systems. 那阿卡西记录的能量呢也会在你的身体像是我在完成一个升级一样，使你的这个你 个人的身体上的感受呢也会去到一个平衡。 In a complete initiation there is both the energy and the knowing. 这样一个的在这个工作坊中呢，你们所体验到的是两个层面的一个是两个层面的一个变化。第一呢就是一个能量，就是阿卡西记录的能量， 会在你们的身体里运行，会帮助你们清理，然后打开你们的觉知。同时呢，还有一些信息作为灵性的洞察，一些信息它会进入到你们的觉知当中。一个是在能量层面，一个是在信息层面。 And what we are doing in our group is developing the skills we need to manage a greater quality of energy. 在这个工作坊中，我们大家会掌握到更多的东西，来很好的去体验这样一种阿卡西记录的能量啊，这是一种非常高品质的能量的注入，你们会逐步的适应这样一种能量。 So many of the physical sensations and phenomena will pass very quickly, whether it's the dancing or a headache, right? You will move through them. 随着你们在阿卡西记录里的体验呢，逐步的加深，你们的身体也会逐渐的适应阿卡西记录的这个能量场。所以在起初两天的这种身体上的反应，比如说身体的局部的疼痛或者发麻或者舞动，这些呢都会逐步的消失，它会让你的身体的能量呢，身体内的这个能量达到一个平衡和稳定。 Okay. Another point that you raised that was very important is that as new students, everyone in this group is a new student. As new students, we want to understand that we're beginners. And it's important not to put too much pressure on yourself to be perfect at this already. We are here to learn. 作为你们作为第一批接受这个阿卡西记录课程的学员呢，你们仍然是初学者，所以你们不要让自己有很多的压力，也就是说不要有给自己设置太多的期望啊。那么放松自己，去全然的体验该发生的都会发生，反而如果你们设置太多的期望呢，反而会成为你们体验的一个障碍。 Okay. Sometimes when we're just beginning, we get nothing. 如果你在起初的体验里什么都没有得到，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Not because there's something wrong, but simply because we're getting used to a new way of working. 那这个也很正常，不是这个。不是表明我们好像有哪里不正常，我们这个人灵性太差或者诸如此类的，而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其实我们的身体层面，我们的觉意识层面都还在这个适应的过程当中，等这个适应期过了之后呢，我们跟阿卡西的那个连结那个体验呢就会逐步的跟上。 I had a very nice conversation with some students this morning who are very advanced in another spiritual practice. 今天早上碰到一位同学呢，跟他说了几句话，他本身在之前在练习一些其他的灵性的一些方法。 And they felt bad because they weren't seeing so many, they didn't see images,It seemed like they were not being successful in the records.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目前什么都还没有看到，所以他感觉到有点沮丧。 And I asked them how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ey went to a class in their other discipline. 那我就问他们，在你刚刚去学习，你现在已经非常熟练的那个领域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Okay, and we were all reminded of what it's like to start something new, whether it's this or any other practice. 然后我得到的回答就是在他刚刚 刚刚去学习他现在已经很擅长的那个领域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体验。所以这就是在提醒我们呢，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要给自己设置太多的目标和压力。 Perhaps the most powerful spiritual posture is the consciousness of an open-minded beginner. 可能我们去让自己的灵性成长的最好的一个态度，就是一直的保持一种敞开，一直的把自己放在一个初学者的地位上，这是我们去学习灵性最好的一种态度。 So if you did not see anything or hear anything, don't worry. 所以如果你们迄今为止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一点都不要担心。 Okay, we have had one full day in this class. 我们的课程其实也刚刚进行一天而已。 Okay. And I know it's confusing because in many ways it feels so familiar to you. 我知道呢，在这个体验当中，你们觉得可能很多东西，似曾相识的。 Mm-hmm. And it seems like you should be much better at this already. 你们可能会觉得，我花不了多久，应该就能够很深的进入到阿卡西记录的体验当中。 And while it is true that you have done work in the Akashic Records in other lifetime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you are doing it in this lifetime as the person you are. 可能呢，你们在前世以各种的方式接触过或者学习过阿卡西记录，但是在今生对你们绝大多数人来讲，这是第一次去了解并且学习阿卡西记录，所以呢给自己多一些时间。 OK, so easy does it. 所以放松。 All right, now I know some. Okay, cool. Very strong American word. Cool. Very important. My vocabulary. Okay. Yes, we have another person. Yeah, you want to come? Do you want to come? 有位另外一个同学刚才在你前面。 Okay, our friend Vincent, and then you. Okay. 我本来在深圳就知道有这个课程，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深圳就没有参加。有个朋友就在深圳参加了课程，看到他在那个微信圈里面的分享，我就一看，哎，我说我也想去。然后刚好我来泰安，然后就直接参加了那个威海的课程。嗯，昨天在问的时候为什么会来这个课程呢，就有一个很清晰的声音说是召唤，召唤，召唤。然后我说我在这个课程上会对我有什么帮助啊？就说是拥抱你，疗愈你，然后还可以帮助别人。拥抱疗愈，然后帮助别人。 我说怎么看待，问那个高龄们怎么看待我的这一生的体验哈。他说有些体验其实是不必要的，是我非要那么做，他们有点很无奈的感觉。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为什么会有那为什么会有现在这样子的人生体验哈。然后这时候就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名字，然后不停的就说那个名字是我一个中学同学的，是我中学同学。然后我就紧接着问我说我和他之间是什么关系，然后他就说他是来报复我的。然后我就看到就是说好像就有一就人生轨迹就以很大的力量把它给扭过去了，把我的那个人生轨迹就扭过去了。因为这个人的出现，我说他为什么会报复我，他说我辜负了他。哎，对对对，怎么看待我这一生的体验。然后他的，因为我那个同学他的生活过得也不是很好，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是因为报复了我，然后他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That's all. That's all. Because I want to hear from. S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But I want to hear from. I know we have someone else who wants to share. But wait, I want to talk about this being. You were, even though you're from Shenzhen, you were led to be in this group. 因为呢，可能还要想要多听同学的分享，所以你的部分先停在这里。但是老实说，就在你为什么没有去参加深圳，要来到这里啊，想要对此做一些分享。 Okay, one of the great spiritual laws at work is that we are guided to be with our own people. 那有一个灵性的规律或者灵性的法则，就是我们会受到指引，总是与我们应该去聚在一起的那些人会连接。 Even if something is next door to us, but it's not the right vibration, we can't go. We cannot, like, you and your friend, you guys could not get into that class in Shenzhen because it was not your tribe. 你之所以会没有去到深圳的那个工作坊，是因为你跟深圳的那个能量场不在一个阵频，也就是说那帮同学 他们不是你目前需要去联系的一般人。那同样的，有些同样的就是你跟你的隔壁的邻居，就你们可能一起住了许许多多年，但彼此也不认识，甚至都没有说过话，这个也不奇怪。那这个跟物理空间的远近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在乎你们的这个内在的这个振频是不是能够把你们吸引到一起，连接在一起。 OK, it is likely you will meet people here that are part of your, you know, part of your destiny. 你很可能会在这里找到一些同伴，是你们有很深的连接与缘分的，然后在未来可能你们也会一同去成长的那些人。 Okay. The other thing that you raised that was very interesting is relationships with some people who are difficult. 那你刚才的这个分享里面还提到另外一部分，就是与那些在你的生活中看起来给你带来麻烦的人之间的那种关系。 Mm-hmm. And we'll talk about this more as the week goes on, but I want you to begin to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that every difficulty you have encountered and every person who has been troublesome has somehow been for your benefit. 我们在接下来几天内会再多次的哈去谈到这个话题，但是我现在想要告诉你的就是，在你的一生的体验当中，所有的让你觉得很麻烦很痛苦的这些关系也好，这些人也好，他们都是来支持你的。在所有的这些看表面的这些痛苦这些困难背后呢，都有一些礼物你可以去拿到的。 And while it may certainly seem that you have been led off of your path at different points in life, 看起来好像因为某个人的在我们生命中的出现，然后我们的生活就变得非常的糟糕，甚至一发而不可收拾了。看起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It is an energetic impossibility to leave your path. To depart your path.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is your path. 看起来是这样，但其实呢，这个真相是什么呢？没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宇宙中没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任何一件事情它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事物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个错误，就是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即使是让你不可接受，让你是感到一生痛苦的那个事件，你都要勇敢的去看到那个礼物，然后去从中穿越出来。因为那个让你一直在抗拒的人事物，它就代表着你接下来一定要去面对的那个灵性的这样一个道路，你没有办法去转弯的，你必须要从中去走过。 And never is a punishment. It's a very loving universe. There is no punishment intended ever. 宇宙永远不会做一件事情去惩罚我们，不可能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不管是前世或者是今生，因为我们做错了一件事情，所以宇宙就安排一个人来去给我们制造麻烦，然后让我们痛苦一生，没有这样的事情。 Okay.So we'll talk more about this, but I want you to begin to think about that. 那我们还会再次的去谈到这个话题。那现在呢，我只是先跟你们说到这里。 Okay. I would like us to do. Does anybody? I know people wanted to comment, but does anyone have any questions? Not comments, questions. At this point. 好，那我们的分享先停留在这里。那我想问一下同学们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我的问题就是就比方说刚才的那个进入阿卡西大家的分享嘛，然后这个就像刚才这个同学的分享也是一样的，那怎么确定他是进入阿卡西记录了呢？ 然后老师每一次的时候就是完全的确信，然后给分析啊。但是我在怀疑，他们是在阿卡西记录里面吗？还是自己想象的呢？进入阿卡西记录，你就是那么简单吗？然后说这三句话就可以进入了？如何确定？我有点怀疑。听老师可以帮助解答。 So, all those students 是的， 阿卡西记录呢，其实进入阿卡西记录就是这么简单。 It's that simple, but okay, we have two things to talk about here. One is the process itself. It is deceptively simple. 那我们说它这个步骤看起来很简单，但它真实的其实不那么简单。这种简单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假象，或者说这种这是一种表面的简单，它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 Okay, 那怎么看到进入啊？ Okay, but when we first begin, it's like opening the door. Okay. 在我们一开始去练习的时候，就好像是只是打开了一扇门。 Now, when I first began, I opened the record and it opens the door.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去练习打开卡西记录，好像只是把那个门开了一下而已。 Okay. And as a beginner, I may stand at the entryway for quite some time. 那作为一个初学者，我可能就是进到了那扇门里面，然后待一会儿。 But as I become familiar with it and used to it, I can explore the whole building. 在初学的时候，我可能只是打开一下那个门，然后在门口站一下就出来了。但是呢，在我更多的去使用阿卡西记录的时候，哎，你就会看到阿卡西记录里面那个空间里面更多的东西，就好像能够从这扇门进到那个大楼里去参观那里那个大楼里所有的东西。 But this is my very first day. I am not going to the roof. 但是你在第一次打开这个门进入之后呢，你不可能第一次就跳到那个楼的楼顶上。 Or the great banquet hall. 或者你可能也找不到这个楼里面原本就有的那个最豪华的宴会厅。 I may be a bit nervous and just kind of stand around and make sure it's safe. 那可能在一开始刚刚进入阿卡西记录的时候，你可能还有点紧张，还有点不习惯，可能只是四处的看一下，瞅一下。 And then every time I go into the records, and I close the records, I come back. Okay. but I try again later. 那每一次我就是，每一次我那个再打开门进去稍稍待一下就回来，然后以后下一次再进去的时候。我就可以再去看到更多的东西，再次陷入阿卡西记录，就有更多的东西向我敞开了，向我开启了。 It is a spiritual practice, and when I first began more than 22 years ago, I stood in the doorway for a very long time because I was unsure. 在我24岁的时候，第一次的这个进入阿卡西记录的时候呢，我就是那个初学者，我在门口啊待了好久好久，我都不敢往里走，因为我不太清楚我来到了一个什么地方，我自己都不知道。 And many years and many hours, many many many hours in the records. Many years later.I can go anywhere. I have moved through my fears, as will you. 那这样经过了很久的时间， 我才能够在阿卡西记录里自由的去探索，去发现那里面所有的丰富，因为我的体验是走得越来越深了，最后我对阿卡西记录的认识就越来越主观化了，越来越成为我亲身的感受和体验，而且阿卡西记录向我呈现的内容也越来越多。 OK， 是 三汤， 这样这个答案能够帮助到你吗？ 我还是不太知道，就是像他们分享的，那是在阿卡西记录里面吗？包括自己想的，老师讲的这一点我懂。 对，are those experience shared by other students their imagination?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这个你要自己去发现。昨天老师有谈到这个想象怎么回事，那个部分的答案你还记得吗？你可以去回想一下。 See, the imagination is a gift from God. 那个想象啊，它来自于神的一个启示。 It is a starting place for spiritual growth for many of us. 它其实也可以说是神的一个礼物。你不可能无缘无故想象一个东西的。而对很多灵性的人来讲呢，正是那个想象成了一个最初的一个门户，他们的想象中的体验带领他们更深的去到灵性的体验当中。 Okay. Everyone has their own imagination. 每个人都有他的想象力，都可以借助他的想象力去开启他的灵性。 Okay. And so every student who shares can only share from their own everyone's imagination is a little different. 每个人都可以借助想象力来去加深并且扩展他们的灵性体验。那个想象跟我们的灵性不是对立的。 And what I have observed with this is that the ideas, the insights, the understandings, and the images come to people when they're in the record, but they don't come to them when they're not in the record. 我从很多学生那里发现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他们打开阿卡西记录之后，他们得来的一些画面、声音啊，或者听到的一些东西呢，他们后来分享的时候，他们在说那是他们的想象，但是呢，他们自己也承认，在没有打开阿卡西记录之前，或者说他们没有在阿卡西记录里的时候，他们从来也没有看到过那些画面，也没有听到过那些声音，也他们之前没有办法想象出那些东西的，连你想象到那些东西，也他们也是在阿卡西记录里面才想象的出来。 Okay, I have never heard the same story from any two people, never. 而且没有任何两个人他的想象是完全一样的，都是属于他个人的灵性化的体验。 Okay, so that's a wonderful point. All right, it is time now for us to take a break. Okay, so we're going to take a 15-minute break, move around, get some fresh air, and when we return, we will continue.